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등심 대표적인 BBQ 부위로서한우의깊은맛과고소함담백함부드러움을느낄수있는부위입니다자용도로는스테이크바베큐 韩油快递由即日起至4月15日推出四款厚切、韩烧、火锅一家家韩油套餐特价发售而家买任何套餐，仲免费送你雪浓汤一包。除咗套餐，13款特选一家家韩牛肉，而家单买都有八折。买满500蚊可以安排免费即日送货，买满200蚊加30蚊都可以送货，将最新鲜嘅韩牛送到你屋企。而家就上韩牛快递网站订购啦。 咪上次。哇掂啊啲韩牛真係唉。喂咁啊、哦、即係我哋。 搵你买啦你讲过。 係啊。喂话时话喎喂礼拜二我哋都食咗餐劲㗎啦係咪。咁啊即係去咗民主党晚宴啦。咁就真係 吓。你咪俾毛哥咬囉。 這個真是 啱咬咩先話我哋去咗 唔係話 信息咁 唔係話咪即係你咁講嘅話啦大家就係話啦咁有好多人即係你又俾阿世良抽水啦話你即係去你節目都唔做啦走去呢個民主黨晚宴啦 大佬係 咪真係喺度 人哋約咗我 屌柒佢先 人哋約咗好耐㗎啦 阿林鄭喎、 啊，唔係啊，即係民主黨請我哋揾咗好耐㗎啦，我都唔記得咗。如果佢唔星期一 send 個 message 嚟咧，我已經係冇嗰件事㗎啦。 即係你唔記得話俾佢聽，你唔記得請假係咪？ 唔係我去請假，我咪話我咪星期二中午嘅時候話俾城寨聽我。夜晚黑我唔得囉。 我刘世良嗰啲个直头讲请都唔去嘛所以咪做节目囉。 係咪咁啊即係。 唔係除非你嗰个系你嘅政治对手㗎啫。 咁啊系。 咁你唔系你嘅政治对手咁就即係除非你真係好唔得闲嗰日。Otherwise。你係唔即係都要俾下面出席嘅，你俾面排隊 係咪？唔係咁啊，即係嗱，我哋去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阿達哥啦，係咪？係咁就因為我哋 尊重阿達哥啊，大佬。係啊，咁即係我一年都請兩三次呢啲噶嘛，花生台又好，即係華文又好。是嗎人哋都到咁樣我人哋請你哋唔到咁你真係好唔俾面嘛大佬。 人哥都係啊。 咁我哋都係即係佢我哋大家都係主持啦係咪咁嘅身份咁就都去一去啦。咁但係只不過啦即係你話當晚下即係發生啲咁具爭議嘅事件呢即係話話即場即興咁樣就叫捐錢30,000元就俾阿李華明唱歌係咪喂呢鑊嘢我真係唔係睇新聞我真係唔知㗎大佬。 即係嗰首歌呢佢唱嘅时候呢 我哋听到嘅。 我听到嘅。但你话因为我哋坐呢就係、是、坐第32席啊。 好远啊。 咁呢就其实唔係听得好清楚呢台讲乜嘢嘅。 係。 其实呢当我一到嘅时候 ,Anthony 未到啦佢哋就已经喺台上呢我隐约听到呢就话林鄭到。咁就好大阵仗㗎啦。 佢有两个 G4 喺后面啊。 我个脑里面呢即刻闪过一刻。 我係咪屌柒佢呢咁樣 就係香佢 嘅。OK。 咁我諗下喂上一鑊我都已經喺社民連嗰個晚宴度即係玩即係飲大兩杯、 哦、 玩得出火㗎啦。係咪嗰個仲係我主場。OK? 社民連嗰個算係我半個主場啦。喂大佬今次係民主黨個主場你係嘉賓。咁我冇理由靴人哋請嘅另一個嘉賓㗎。 啊你可以叫人靴㗎、啊、你隔離嗰件啦。 唔係呀佢未到啊。 咁大鑊唔係你再隔離有件㗎嘛。 我見啦。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嗱你出 唔係如果佢喺度呢我就會即係多的咁多人係因為多條友嘛。 如果你話在場嘅人

笑看风云啫嘛，咁得唔得？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其实嗱呢件事咧，我觉得如果我民主党嘅话咧，当然可以话系事后好明，但系讲真，你有急字嘅话，你都咁讲嗱，呢30,000蚊咧，林郑俾我咧。我是会收的。咁但是呢30,000蚊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市民来讲，而家你财政预算案你会不会派钱给每人10,000即刻反问返去，喂成场掌声啦。好过你好过你事后鬼鬼祟祟俾人哋报道先知道原来是林郑捐咗3,000蚊。 如果我哋开头即係你又迟到啦、 啊、 知道佢入嚟嘅时候有人嘘下呢，可能佢顶角 喎、啊。 我就係因为碍于我唔系主场，人哋你系嘉宾，人哋系嘉宾，你冇理由走去嘘人哋嘅嘉宾嘅，大哥系嘛？嗰、那个唔系我主场嚟噶嘛，大哥。咁可能佢会警觉。你谂下啦，公民党已经警觉啦，佢话下次佢唔请啊嘛。 咁嘅时候啫，但系现场佢唔警觉。 即系话，其实佢哋都反省过，请呢啲人其实系代表咗你嘅政治路线咯。即使收唔收个30,000蚊都好。 呢、這个当然系，尤其系对于阿杨岳桥嚟讲，因为杨岳桥佢上次咧喺呢个通过呢、這、一个议事规则嗰镬咧，其实佢已经受咗好大教训。尤其嗰次，喂，你打紧仗啊，跟住然之后你话结婚，你又请埋嗰啲建制派议员，跟住又话呢啲礼。貌嚟嘅，系咪已经俾人屌到扑街啦？第二次就系之后嗰啲党庆又系揾阿林郑，喂咁又系又话咩礼唔礼貌嗰啲乜嘢？咁所以其实佢哋系会即系首当其冲已经濑过嘢，咁所以佢起码真系觉得有个教训。喂，即系呢啲可免则免，亦都唔系争你几万蚊，其实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今次你见到阿杨岳桥佢接受呢个教训，即系都算系醒目，其实都 唔系大问题。你呢啲咁嘅教训纯粹系表面公关技巧上面嘅教训嚟嘅啫。喂，咁大问题，当你去到立法会里边，喂，你成其实你都反映到而家成个政府嘅嗰个策略系点样同你打啊嘛？就系话你喺一啲行政上面嘅嘢，我甚至可以同你泛民丢，我甚至可以放弃叶刘呢啲咁嘅人，同你民主党同你公民党走去丢。咁大问题喺大嘅政呢、這个政治问题，例如你讲咩国歌法啊、一地两检嗰啲咁嘅嘢咧，就一定踩硬你噶啦。喂，咁你点算先？ 咪只不过咧，嗱，你话讲民主党当晚嗰个晚宴咧，即系收30,000呢个都系其次，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你做一个晚宴咧，其实我觉得系应该多翻少少嘢，尤其系多翻就系话你民主党。人啲大佬上台講嘢嘅時候，你有冇自己嘅論述講出嚟啊？有冇自己嗰啲即係喂佢慷慨激昂嘅演說會講出嚟？我覺得呢個唔係話政治民主黨啊，其實普遍香港嘅政黨咧，一搞呢啲晚宴咧，都係冇呢啲嘢嘅，呢啲好 content wise 嘅嘢，即係譬如喂，我會覺得搭個台，除咗係我自己捐錢嘅機會之外，喂，我亦都係一個 mobilize 嘅一個表演嚟嘅。即系冇啊！如果你话你睇翻外国政党，你睇翻民主党啊、共和党啊呢啲，喂，佢哋识讲嘅人系唔少啊，而且 唔系同埋嗰啲咧系好认真咧 ，prepare 自己嘅 系啊，个 speech 系好紧要， 未必系自己写 系啊， 有人帮你写完之后，同埋咧就系因为佢确实系有啲即系透明嘅 系嗰啲 提示喺度噶 嘛， 即系奥巴马点解可以即系口若悬河？点解可以成个钟头好似都唔使睇稿，亦都好流畅？咁原来佢系后边嗰块嘢噶，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跟住咧跟住你读嘅速度咧。嚟转噶啲字， 唔系大问题。呢一样嘢，你对于民成个泛民嚟讲，一种强求嚟。咁第一呢样嘢系钱嘅问题，第二样嘢，喂，咁你讲民主党、共和党，佢喺呢啲咁嘅 annual dinner 走去发表演说嗰阵时，系因为佢哋有机会执政啊嘛。 都唔系， 都唔系啊，唔系嗰个系专业嘅态度嚟噶。你政治，你 即使你话冇嗰块幕，因为资源问题，咁手写落张纸都得， 都得噶。其实 提示卡都得噶， 系啊。 唔系，但嗱，你就咁吓呢张提示卡咧，我个经验就系点咧？你唔可以搵 Anthony 帮我写， 即系你要自己洗咗自己脑先。 系啊，你可以俾我初稿，但系我系要自己抄一次。 系啊，你自己谂啊，你 同埋我系要改嘅，因为有啲字眼唔系我用开嘅，或者唔系我嘅语法嚟嘅。你可以帮我提我几点，你一定要讲，最好就自己搞咗佢。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自己经验咧，因为可能我渣啲啦，就 系 我就读唔翻人哋写嘅稿出嚟嘅。 系 读翻自己写嘅稿咧，就好流畅，亦都系好我嘅嘢嚟嘅。